时啊，看着秩序着

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。你知道，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不再发生彼此留下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，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社会学者对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之后发现，农民比重从五普的63.20%降为了六普的46.49%，由16.71%的农民转到了其他阶层，提高了收入和生活的水平。白领的比例更是从五普的2.90%升到了六普的13.34%。通过勤劳奋斗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超过了1亿人，而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农村户籍的人口。我们相信随着有利于社会流动的制度环境不断改善，将会最大限度地确保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。这里是经典969，如果你也正在努力，相信你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碰到的事，每一天都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